第二十二集，塔里的恶魔。给卡德加的那封信上的字迹像蜘蛛爬出来似的。我们在此遗憾地通知你，法师导师古兹巴由于意外已经突然过世。我们了解到你与这位已故法师保持着通信往来，在此时期我们仅向你表达同情与哀悼。如果你手上有任何需要交给古兹巴的信件、财物和信息，或持有他的任何财产，尤其是从他这里借出的书籍，若能将上述信件、钱财、信息或财产归还，我们将十分感激。寄回地址如下。卡德加看到信件下方写着一组数字和一个潦草的无法辨识的签名。卡德加感觉好像有人在他肚子上狠狠打了一拳。古兹巴死了。他把信纸翻过来，但里面并没有更多的信息。他震惊地伸出手去拿那封紫色蜡封的信。这封信是用同样的蜘蛛般的笔迹写的，但是溢出密文后，更多详尽的信息被解读出来。古兹巴与书记员盛宴当晚，丹布朗凭艾格文之歌的评论会进行的中途，被发现遇害于图书馆。据推测，他显然是被召唤出来的一头野兽突然袭击，措手不及，被撕了个粉碎。他的死亡迅速而痛苦，对于他的死状的描写则详细到了有些过头的地步。从对尸体和图书馆里的一片狼藉的描述来看，卡德加只能推断，那个被召唤出来的野兽就是麦迪文在暴风城里击败的恶魔的同类。卡德加继续读了下去，信件里那冷冰冰的分析口吻让他有些不适。写信人叙述道，这已经是一年内紫罗兰城堡里第七起法师去世的案件了，包括大法师艾里克斯在内。信中又说，这是第一起提瑞斯法议会之外的法师遇害案。写信人想知道麦迪文与古兹巴有没有联系过，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通过他的学徒。卡德加看着信纸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不禁一阵恍惚。不知名的写信人接着推测，因为古兹巴不是议会的成员，所以他可能涉嫌因为某种目的召唤恶魔。而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麦迪文应该注意卡德加以前做过古兹巴的学生。卡德加的心头撩起一阵尖锐的怒火，这个神秘的写信人肯定就是某个肯瑞托高层，但是卡德加猜不出来是谁。他怎么敢这样给古兹巴和自己泼脏水？古兹巴遇害的时候卡德加甚至都不在场，说不定写信的这个人才是罪魁祸首，要么就是个像考利根一样的人。那个图书管理员总是在研究恶魔崇拜者，他竟然这样随随便便地指控别人。卡德加摇了摇头，深吸一口气，这样的猜测毫无意义，而且完全被个人好恶左右，就像肯瑞托的诸多权术勾当一样。他的怒气褪去，变成了悲伤。卡德加意识到紫罗兰城堡里强大的法师们无力阻止此事，七位法师，其中有六位都是这个号称秘密而强大的议会的成员，死去了，写信的人却束手无策，只能胡乱四处指认，孤注一掷地希望不要再有惨案发生。卡德加想到麦迪文在暴风要塞迅速果敢的行动，不禁为之赞叹。而他自己所属的团体内竟然没有一个能在才智、行动力和智慧上与麦迪文匹敌的人。卡德加拿起那封加密的信，借着昏暗的烛光又读了一遍。书记员盛宴已经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了，这封信漂洋过海递到他们手里花了这么长时间。一个半月，在哈格勒和休格林在暴风城遇害之前，如果涉事的恶魔是同一只，或者召唤恶魔的是同一个人，那么他们必定有在两地之间快速移动的能力。他在幻象中看到有的恶魔长着翅膀，这样的怪物有可能在不被任何人察觉的情况下在这两个地点来回吗？ 一阵微风突然吹过，令卡德加后颈上的汗毛竖了起来。他抬起头，刚好看到有个身影在房间里显现。一阵鲜红如血的浓烟，咕嘟咕嘟地从针尖大小的空间裂隙里喷涌出来。烟雾翻滚缠绕，就像注入清水中的牛奶，很快便形成了一团漩涡。一只巨大的恶魔从漩涡中走出。与卡德加在雪地中看到的幻象相比，恶魔的身形变小了，他缩了个头，将自己塞进了这个房间里。但他依旧以青铜为躯，黑铁为甲，须发燃烧着熊熊烈焰，一双巨大的犄角从浓眉上方戳出。他没有武器，但他似乎也不需要武器，因为他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无所畏惧的猎食者的自得和优雅。是萨格拉斯。卡德加被吓得瞠目结舌，动弹不得。麦迪温设立的魔法结界肯定会把这样一只恶魔挡在外面的吧，然而他就在眼前，进入了高塔，甚至进入了麦迪温本人的房间，轻松的就像一个贵族走进平民的棚屋。燃烧军团之主没有环顾四周，而是径直飘到了床角处。他在那里站定，久久地打量着面前那个昏迷不醒的身影。须发的火焰无声地跃动，恶魔站在那里，看着沉睡的麦迪文。卡德加屏住呼吸，环视了一圈工作台，上面放着几册厚重的书籍，一面镜子摆在蜡烛后面，用于增强照明，还有一把用来打开紫色蜡封的拆信刀。年轻法师慢慢伸手去够那把刀，努力不让自己的动作引起恶魔的注意。他的手指环上刀柄，紧紧攥住，指节都因此发白。萨格拉斯仍然站在床角。一段漫长的时间过去了，卡德加试图强迫自己动起来，要么逃跑，要么攻击。但他身上的肌肉好像被锁住了一样，让他无法移动。躺在床上的麦迪文动了动，微弱地咕哝了句什么。萨格拉斯慢慢抬起一只手，仿佛准备开口对魔导师静止不动的身体施咒。卡德加大叫一声，握紧拆信刀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会儿他才意识到，他把刀握在了不惯用的那只手里。萨格拉斯悠然抬头，动作流畅而慵懒，仿佛方才他自己也在沉睡，又好像是身处水底。他打量着那个手里举着一把短短的尖刀，动作笨拙地向他扑来的年轻人。恶魔露出一个微笑，麦迪文在睡梦中辗转反侧，喃喃自语。卡德加把拆信刀捅进了恶魔的胸膛，然后径直从那怪物的身体里穿了出去。惯性让卡德加向前栽去，穿过萨格拉斯的形体扑向对面墙壁，他没能收住步子，撞到了墙上，拆信刀当啷一声掉落在了石头地面上。麦迪文的眼睛猛然睁开，坐了起来。 莫洛斯，卡德加，是你们吗？你怎么在地上，孩子？可以叫莫罗斯给你找个小床吗？ 老师，您的魔法结界失效了，有一只恶魔，这儿有只恶魔。 一只恶魔？不可能。等一下，结界都还完好无损，我打个瞌睡的功夫还不至于让他们的能量枯竭。你看到什么了？ 卡德加赶紧把恶魔萨格拉斯是如何从一团沸腾的血红牛奶般的云雾中出现，如何站在那里，如何抬起手的经过说了一遍。麦迪文摇了摇头。 我想这又是你看到的幻象，一段脱落错位的时空碎片，很快就被驱除了。 特 可能恶魔…… 你描述的那个恶魔已经不在了，至少在这个时空里是不存在了。早在我出生前，他就已经被杀死，埋葬在了深深的海底。你看到的幻象是艾格文之歌里的萨格拉斯，你手边就有这个卷轴，你在破译信件。啊，是了，也许那个迷失在时间里的幽灵就是这样被召唤到我房间里的。你不应该在我睡觉的时候在这里工作。 我很抱歉，我本来想，我想最好不要让您一个人待着。 好吧，我也没说过你不能这么做。莫罗斯想必也不会拦着你，毕竟有你在的话，他就不用一直守着了。我感觉我把这辈子的肉汤都喝完了。为了让你放心，我会再去检查一遍塔楼的魔法结界的，顺便也教你怎么检查。好了，除了恶魔幻象之外，我不在的时候还发生了什么事吗？ 老师，在你沉睡的这段时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兽人的事件愈加频繁，洛萨寄来了一幅地图，关于使者的神秘信息，还有古兹巴去世的消息。 所以他们打算把事情怪到古兹巴头上，直到下一个可怜的家伙被开膛破肚。书记员盛宴，那是哈格勒和修格林死之前了。 是的，一周半之前，这时间足够让一只恶魔从达拉然飞到暴风城了。 或者是一个骑施救的人。世上并非只有恶魔与魔法，有时候更简单的答案才是正确的。还有别的事吗？ 听起来这些兽人好像数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危险了。洛萨说他们已经从劫掠车队发展到了攻击聚居地，目标都是小村落，但涌入暴风城和其他城市避难的人越来越多了。 洛萨太能操心了。 他很担心，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告诉我的事都是真的，恐怕事情恰恰正在按照我预料的那样发展。